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26集。不过白若瑶的身手也出乎了傅文铎的预料，比他想象的更强些。傅文铎和唐默联手确实能把他弄死，但是他想逃也不是不可以。三人间顿时陷入僵局。忽然白若瑶向后侧身，躲过一发冒着火花的子弹。他低头看向不远处的小朋友。 喂喂喂，小弟弟，你这就过分了啊，你哥和唐唐都停手不打我了，现在换你了。你忘了我们在宝石走廊里一起同甘共苦、携手同关的美好回忆了吗？ 傅文生冷冷地说。 忘了。 白若瑶无言以对，做人失败到连傅小弟都相当嫌弃，这个人缘也是差到没法说了。再打下去，白若瑶应该会逃跑，他们也确实不能一击击杀对方。唐默收起小阳伞，问道：说吗？ 不是说要求我吗？ 说不说？ 求我呀，唐唐。 唐默淡淡地扫了白若瑶一眼，转身就走。本来还等着被唐默乞求的白若瑶顿时傻了眼，赶忙说： 哎，你们不想知道关于透明人的消息了？还有木回血时间排行榜。 傅文铎声音平静。看上去你好像没有队友。白若瑶没明白这个传说中的偷渡客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，他谨慎地反问。 所以， 傅文铎勾起唇角，你没有队友，没有组织，不依靠强大的信息网都可以知道的消息，我们也会知道，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而已。白若瑶嘁了一声。唐默和傅文铎是说到做到，完全不理会白若瑶，带着傅文生直接离开。傅小弟本来还想着自己开口求一求那个蛇精病，好像也不是大事，他还是个小孩嘛，求一求大人又怎么了，完全不掉面子。白若瑶仿佛真的不想说出信息，她站在路口看着唐默三人渐渐走远，直到他们快要离开这条街道，一道无可奈何的声音才响起。 我说哎不行，哎等等我。 唐默脚步顿住，和傅文铎说的一样，白若瑶并不像天选，是个强大的组织，有自己的情报网。白若瑶能搜集到的信息他们肯定也能搜集到，只是很有可能白若瑶比较幸运，才会这么早就搜集到大组织才拥有的重要消息。 我从上海到北京的一路上，四天前杀了一个人。 哦，对，用你们的话来说，杀了一个透明人哦。 白若瑶嘻嘻一笑， 嘿嘿，他想杀我，你说我能让他杀了吗？唐唐， 见唐默不理他，白若瑶低头问傅文生： 小弟弟，你说我能被他杀吗？ 大家都不理他，白若瑶自娱自乐地笑了一下，继续说： 当时呀，我走在路上，走得好好的，吃着烤串喝着啤酒，突然就有一个人从旁边出现要杀我。 这个人的话只能信一分。唐默继续听他说道： 这个人身手不错，至少黑塔二层的水平吧，他要杀我，我肯定不依呀，就反过来抓住了他。本来想问问他和我什么仇什么怨，干嘛要袭击一个无辜的人，结果他被抓住后很惊讶地问。 白若瑶冷笑一声： 哼，他问你不是肉猪吗？ 四天前天津，一脸笑容的娃娃脸青年突然听到肉猪两个字，脸色刷得沉了下来。这辈子白若瑶被人骂过蛇精病，被人骂过死变态，就连阴沟里的老鼠臭虫这种话都被骂过，就是从没被人骂过他是一头猪，还是一头肉猪。当即他便将这个人的上嘴唇割了下来，这个人直接吓傻。白若瑶也不是傻的，对方很明显是突然出现在那里，逃过了他的探测。被割了一片嘴唇，男人吓得脸色发白。白若瑶耐心地等他的嘴唇自己长好，轻而易举地从这个被吓破胆的男人口中得知了一张神奇的排行榜。 时间排行榜。 白若瑶脸上还是漫不经心的笑容，眼神却认真起来。 杀一个人可以得十分钟休息时间，肉猪是身上没有休息时间的人，杀一只肉猪得到十分钟休息时间，身上有休息时间的人脖子旁边会有一个悬浮的金色数字，倒计时写着拥有的时间。 白若瑶一把伸向傅小迪的脖子，后者先是一下，但是居然没有躲开。白若瑶见到小朋友居然这么有胆量，多看了他一眼。他指着傅小迪的脖子右侧， 杀死拥有休息时间的玩家，除原始的十分钟外，还可获得对方拥有的一半时间。时间排行榜上有100个人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木回雪，他拥有26万分钟的休息时间。 唐默双目一缩， 他很可能杀了2万多人。 我不知道啊，说不定他杀人如麻呀。 唐默思索片刻，又问，还有呢？ 没了。 唐默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过了半晌他说，没了。白若瑶嘻嘻笑道， 没了。他刚说完这些就要消失了，我当然不能让他走了呀。所以在他消失前我杀了他。 三人默契地扭头就走，不再看娃娃脸青年一眼。 哎，你们还真的用过就跑啊，负点责任啊。 白若瑶死皮赖脸地凑了上来。唐默其实不大明白，这个白若瑶为什么千里迢迢地追到北京，还一定要跟着他们。每当唐默和傅文朵想动手赶这个家伙离开，对方就逃到远处，等他们没法动手，过段时间又自己回来。杀死白若瑶不是没有方法，今天唐默无法再次使用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，他们要想杀死白若瑶得花费一些力气，而且对方肯定有保命手段，能活到现在的强大玩家每个都有保命手段，哪怕死了说不定都能和阮望舒一样复活。唐默和傅文铎对视一眼，天色渐黑，唐默走到一家火锅店前，三人准备进去休息。唐默突然停住脚步，站在门口的台阶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跟过来的娃娃脸青年。他淡定地开口， 为什么？ 白若瑶脸上的笑容有一瞬间的僵滞，她双手插在口袋里，警惕地看了眼旁边的傅文铎，笑着反问， 唐唐，什么为什么？ 唐默说，你既然知道我不姓赵，还知道毕先生，肯定是碰到了当初曾经和我参加过同一个集结副本的玩家。 地球这么大，黑塔游戏那么大，按理说白若瑶不该遇到这么巧的事，但这个人真的如他所说的一样，是幸运瑶，他就是碰上了那万分之一的可能，遇见老鸟和王英贵，还在天津碰到透明人，杀了对方获取情报。唐默有点信运气这种东西，这个神经病就是这么幸运。 你知道我是谁，也知道他是谁。 唐默指的是傅文铎。 这样，你还想跟着我们？为什么？ 唐默承认，不用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，他绝对不是白若瑶的对手。可是有傅文铎在，他们两人联手，两个白若瑶也没法杀了他们。那白若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 上次分别的时候，我不是说，唐唐，你千万不要被我遇到。 唐默神色不变，白若瑶歪着脑袋，双手插着口袋。 所以我跟着你，找机会杀了你呀。 冰冷的晚风从远方吹来，将娃娃脸青年的头发吹得在空中乱飞。白若瑶一副坦荡诚恳的模样，双手插着口袋，嘴边仍旧是那不怀好意的笑容。谁也看不出来这个人刚才说想要杀了唐默。唐默冷冰冰地看着他，白若瑶朝他眨眨眼睛。傅文生快速地掏出手枪准备射向这个神经病，唐默和傅文多同时伸手挡住枪口。傅小弟不解地看向自家大哥和唐默，唐默神色平静，看不出什么表情。傅文多则是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扫着这个疯子一样的娃娃脸青年，他仿佛想到了什么，微微勾起唇角。唐默不理会白若瑶，转身进入餐厅。他刚走两步，白若瑶也立马跟上来。 两道尖锐的破风声猛地响起，白若瑶向后倒退三步，一把漆黑的金属利器抵在他的左胸口，一把粉色小阳伞抵在他的右胸口。如果刚才他不跑，这两样东西绝对会在他的胸口刺出两个洞。白若瑶无辜地举起手， 喂喂，你们合伙欺负人啊。 两人收起武器进入餐厅。傅文山还是有些郁闷，他不明白大哥和堂哥为什么不把这个混蛋赶走。这个蛇精病刚刚可是说要找机会杀了堂哥，这种危险的家伙不能留在身边。不过他转念一想也明白，唐默和傅文铎做出这样的选择肯定有他们的原因，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他们真的没法赶走杀死这个神经病。 这家伙有这么强？ 白若瑶是最后一个进餐厅的，听到傅文生非常郁闷的小声嘀咕，他嘴角的笑容更加灿烂。这个神经病是真的强，唐默对此深有感触。傅小弟和他没太多交手，感触不是很深。白若瑶的实力绝对不比炼鱼筝差，甚至仅凭身手不算异能，或许比炼鱼筝还强。这样的对手，除非唐默使用一个很快的男人可以杀死对方，前提是白若瑶没有保命手段，要不然唐默和傅文铎联起手也不可能杀了他。他可以逃跑，跑一会儿再跑回来，所有人拿他根本没辙。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强大的对手，也不是猪一样的队友，而是臭不要脸跟个牛皮糖一样甩不掉的神经病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